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任安乐沐浴完，换了一身绛红屈居，端着一杯温茶立在窗前说道， 苑琴啊，说说京城这几日发生的事。 苑琴还未开口，苑叔已经端了一碟瓜子仁，盘腿坐在榻上，兴致勃勃地碎嘴起来。 小姐，这两日你是不在，京城可热闹得很。我们和施将军一路回了京城，他入宫禀报穆天府的案情，然后一夜之间你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皇城，乖乖，比咱们当年在晋南一月连挑十八寨还要威风。 小姐，有人在京城大肆宣扬钟礼文在江南的恶行，挑起了百姓们对江南局势的关注，他们隶属你在穆天府救济整逆访贫问苦的护民行为，煽动百姓情绪，再加上数月前的科举大案，本来在穆天府许多事皆是太子殿下的部署，但传言说平定江南之功您时居其九，这才让小姐一夜间名扬大晋呢。 苑琴换过任安乐手里见凉的茶杯，将这两日京城的局势娓娓道来。 这两日整个京城都在谈论小姐当年在晋南的战功，百姓今日齐聚城门迎接小姐倒是在我意料之中，只是我没想到陛下会将小姐晋升为一品上将军，统辖五城兵马司。 苑叔蹙眉有些不解，任安乐淡淡道， 因为穆王寒夜让施正言禀明嘉宁帝，是我寻得了穆王造反的证据，他才会如此厚赏于我。至于这两日京城的传言，应该是在嘉宁帝的授意下才会散播开来，毕竟若是只有穆天府之功，还不足以让我晋升为一品上将军。 原来是因为这样。哦，穆王两日前被诊出患了急症，陛下令其于西山休养，非病愈不得回京。唉，穆王这一世的荣华算是到头了。 有什么好可惜的，犯下谋逆大罪不过是下旨休养西山，你当谁都有这个活命的机会不成？ 任安乐眯着眼冷冷地说。苑琴自知失言，退至一旁垂眼不再开口。 五城兵马司原是穆王的人掌管，如今穆王一派瓦解，两相争权不可避免，最近朝廷定会动荡不安。苑叔，交代长卿，自今日起将拜访之人全都拒之门外。 是。 苑叔朝脸色阴沉的任安乐看了几眼，领命退了出去。半晌后，任安乐才缓缓开口。 苑琴啊，可还记得你闯入晋南大山那日？ 记得。那日下了大雪，山里很冷。如果不是小姐，我八年前就死在贼寇手里了。 你要好好记住那日。这世上没有人能替你记住过去，而没有过去就不会有如今的苑琴。 苑琴颔首抬眼朝窗外看去，脸上露出追忆的神情。八年前的那一日，他唯一还记忆鲜明的是冰冷的白雪、赤红的鲜血和那双温暖的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左相府书房，杯盏骤然摔碎在地，管家惊吓地退到一旁，不敢看高堂之上满脸怒意的老者。哼， 下次统御五城兵马司之权，好一个任安乐。 相爷，那任安乐不过是个女土匪，陛下怎会将京城防御之职交给他呀？ 穆王犯下大罪，虽秘而不发，但朝臣皆知是任安乐立下首功，如今京城派系复杂， 陛下有了前车之鉴，自然会将兵权交到和各派全无干系的任安乐手里。更何况圣明之下，陛下此举也算民心所向。 相爷，任安乐和太子交情匪浅，又像又看重他，难道我们便眼睁睁看着他在朝堂做大不成？ 他已经做大了，当初我们都小看了此人，没想到不过大半年他便能升至如此高位。穆王刚刚被陛下惩戒，老夫素来与他交好，这两日陛下对我甚是冷淡，应该也有此缘故。我不宜亲自在陛下面前贬义任安乐。 相爷的意思是？ 送信给泰山那位，告诉他我会尽快寻找机会让他入京，但他必须除掉任安乐。 相爷，那可是帝家孤女，我们相府和帝家。 你是说老夫在帝北城砍了帝家满门？他弟子渊不先求到我手里，老夫又怎么会知道堂堂帝家遗孤早就无心振兴帝家，只一心想嫁入东宫？这样的弟子渊对我还有何威胁？ 相爷说的是。 管家拱手应道，正欲退出去，却被左相唤住。 江浩，让人备马更衣，今晚太和殿之宴，本相要亲眼看看大晋开国以来第一位一品女将军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傍晚，皇城流灯璀璨，盛大的宴会在太和殿开席。为睹名震京城的任安乐的巾帼风采，三品以上朝臣便早早驱车入了皇宫。只可惜直到宴席开始的前一刻，都始终未见任安乐和太子的身影。任安乐抵达宫门的时候，宫门处的人已寥寥无几。他从马车上走下，苑琴正替他整理衣袍，突然一辆甚是奢华的四驾马车从他们身旁经过。 小姐，是太子殿下。 马车缓缓停住，寒夜着一身四爪金龙冠服，腰腹淡黄锦带，面容温润，立于不远处朝他望来。寒夜眼底有毫不掩饰的惊讶，随即颔首道： 安乐，这一身很适合你。 绛红古裙大开大合，甚是大气写意，腰际和裙摆处淡金色的竹子刺绣衬得任安乐整个人飘渺俊逸起来。他迎上前，站在与寒夜比肩之处，笑言： 殿下欲与臣同往太和殿？ 自然，满朝文武对我二人翘首以盼，怎可负了他们一片拳拳之心。 寒夜转身朝太和殿走去，任安乐苦笑一声跟上前。此等宴席若和太子一同现身，无异于告诉朝臣他和太子关系匪浅。太和殿内安坐的群臣议论纷纷，忽而脚步声在殿外响起，众人忙提起精神朝殿门口看去，俱是一怔。走进来的二人，一个面如冠玉，一个恣意风流，远远望去相携而行，实乃一双璧人。一位朝臣忽而想起半年前朝堂上那封响彻大境自晋南远遣千里而来的求婚书，喃喃开口： 今思有佳偶天成之相，倒是可惜了。 这声音不低不高，却让安静异常的太和殿众人听了个真切。一时间众臣脸上神情极是精彩，各种花样来了个遍， 要知道，当初那纸求婚书送进京城时，众朝臣挖苦蔑视皆有，但不曾有一人为任安乐进言半句。哪成想，那晋南女土匪竟是如此风华绝代的人物。两人行至御座下守位坐定，终于隔开了众臣探寻惋惜的眼神。任安乐拿起酒杯望向一旁的寒夜，突然开口： 殿下，若我说求太子妃位，并非单单只为在朝堂立足，你此时心意是否还和苍山之巅时一样不曾改变？ 他看着寒夜，目光灼灼。寒夜看着那双近在咫尺如墨般漆黑的眼眸，半晌后缓缓回道： 自然。 上书房至太和殿的路上，嘉宁帝突然顿住脚步。赵福见状小心问： 陛下何事烦恼？ 嘉宁帝望向太和殿的方向，得意地笑道： 赵福，朕在想如何为朕圣誉而归的太子和上将军送一份真正的大礼。 太和殿的宴会终于在嘉宁帝御临后盛大开席，左右这些国宴不过是天子一番夸赞，群臣应和，受赏之人谢恩，这种八股文一般的套路。可众臣皆瞧出了前两日还面色不愉的帝皇今儿个心情实在不错，诧异之余倒也感念太子和任安乐回来的及时，遂都端着桌上贡酒喝得格外惬意。任安乐的神情一直都是淡淡的，就好像片刻前他从没问过寒夜任何问题一般，笑容依旧得体，谢恩也恰到好处。寒夜实在琢磨不透他的用意，干脆不想，一口口抿着酒。 众卿， 秦月生见止，舞姬从大殿上退下。嘉宁帝举杯，声音中透着威严，说道： 江南吏治重回清明，百姓和乐，朕心甚慰，来，众卿同饮。 陛下仁德，我大庆才得上天庇佑。 好， 嘉宁帝朗声大笑，神色更是愉悦。待众人坐下，他才朝寒夜和任安乐的方向看去。 江南平定之功不在于朕，而在于朕有个好太子，更有个好臣子。 父皇言重，儿臣 愧不敢当。 太子和任安乐几乎同时起身，加之动作神态语气默契的激进一样，本来是一句普通的谢恩，却因为两人过于整齐的动作，使得整个太和殿诡异的安静下来。无论众臣打量的视线多让人发毛，任安乐和寒夜始终都垂着眼，皆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哎，太子和任将军无需谦虚，这次啊，你们有功于朝廷。 嘉宁帝放下酒杯，突然开口，笑意盎然： 任将军，不如朕圆你一个心愿，你说可好？ 陛下还请明示。 任安乐拱手行礼，微蹙的眉间带了明晃晃的疑惑。坐于下手一直神情淡淡的左相面色一变，端着酒杯的手不自觉握紧，眯起眼来。众臣见嘉宁帝望着这位新晋的上将军像是满意的不得了，又瞅了瞅大殿上站着的一双璧人，心底一咯噔，顿时生出个荒谬猜测来。太子至今只有一位侧妃，殿下该不是想把这位尽得民心的女将军指进东宫吧？ 有声剧《帝皇叔》，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